Bummer stuff。跟他跟那个没有，他跟那个 Jamie Saft。 你要放刚刚 的？还是放 FYB 也可以。FYB 是应该是他已经比较晚期的东西。 前戏的座谈会，那这位是 Ron， 就是花艺风格子的 负责人 Mark，对不对？好，他们是这个杂志的编辑，还有负责美术的。那我是张佑生，然后他是黄大旺，我们是 K 社代表。好，那个等一下一开始就我和大旺先做一个简短的表演，然后就是算是一般来说也是被归类为噪音类的东西。那完了之后呢，就由福瑞大大那个黄福瑞老师，然后还有 Ron 也会跟我们讲一点东西，然后谢仲奇他不时的会加进讨论，然后负责放一些对电脑 影片， 对，假如我们提到什么东西大家没有听过的，我们可以及时的放一下。好，那大旺你准备好了吗？ 这个直接关掉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那个， 对对对，就先那个 power 先关掉。 Thank you. 现在请 Ron 来跟我们讲一下，White Fungus 还有这一场表演 Merciful， 还有他以前他其实有在他们的杂志其实有谈过 Merciful。那大头是翻译，大家应该还是有人需要中文吧？好，那我们请 Ron 就开始吧。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Hello， 我这边坏了，就是 Can get a little bit louder。 请大声一点。 Hello. Can we make this a little bit louder? 大王， 可以大声一点吗？ Hello. One two. 给把给聊大。 Okay. Good evening, everybody. Nice to see you all. 大王。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s you can see, I'm in a wheelchair, but I'm in a very good mood because Merzbow is one of my favorite artists in the whole world. 尽管我坐在轮椅上，我还是今晚还是非常高兴能来这边，因为 Merzbow 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艺人。 I am the editor of a magazine called White Fungus. This is a very old one here. 我是 White Fungus 的总编辑。我手上这本是比较早期的一本。 And in 2007, I wrote an article about Merzbow. So many years ago, and so I've been a big fan for a long time. 其实我早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写过有关 Merzbow 的文章，所以其实我是他的长期的迷。 There's so many things you can say. How many people here have heard of Merzbow before? Do you guys all know Merzbow? 大家都知道 Merzbow 吗？听过他的，请举手。 Because Merzbow is of all the people who make noise, he's really the biggest artist in the whole world. And it's quite an amazing story how he made himself so big. 在所有做噪音的艺术家里面，他其实真的是最大咖的一个。然后 ，So I'm just going to say a little bit about his story, and then just say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want,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I like Merzbow so much. 我要介绍一些关于 Merzbow 的生平，然后以及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原因。 So Merzbow started performing in the late 1970s in Tokyo.And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time for Japanese artists because, you know, in the 60s, there'd been a lot of radical art in Japan, but by the 1980s, Japan was becoming very corporate, and the culture was becoming very conformist. 在七八零年代的艺术家来说，那个时间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六零年代的时候有一些运动，但是到了七八零年代，整个社会已经变得很保守了。 But Merzbow was going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e started as a drummer playing blues and blues bands in the early 70s, very interested in psychedelic rock music. Merzbow 早期在七零年代的时候，他是一个蓝调乐团的鼓手，那也喜欢一些迷幻摇滚。 And then he began drumming in free jazz bands in the late 70s. There was a big free jazz scene in Tokyo, and he was a very good drummer. Playing in free jazz bands, but he became tired of it. It wasn't enough for him. He was too restrained, not enough freedom for him. 在七零年代晚期，快到八零年代的时候，他在 free jazz band 里面，在自由爵士乐团里面当鼓手，但是自由爵士对他来说有太多的限制在里面。 Because free jazz, like any musical form, when it begins, it's free, but after a while.Many people have been doing it for too long. There are rules, and so it's not so free after all. The other thing about Merzbow is that he also studied as a painter, and he studied literature, so he had a very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art, more than just music. 对很多的音乐类型来讲说，一开始都是要反叛某一种东西，但是随着那个类型的发展成熟之后，那个类型就会变得很僵化、很固定。 那梅子宝他本身除了音乐之外，他也学习文学，也学习绘画，所以他对于艺术的了解是非常全面和广泛的。 He studied as a painter at art school, but he was very frustrated because at the school where he studied, they only taught art theory up until the 19th century. They didn't even talk about the 20th century. 在他的 art 艺术学校里面，他感到非常挫折，因为他们教艺术史，教一些艺术理论，只教到19世纪，甚至连20世纪的东西都不屑一顾。 But he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Dada and surrealism, and that was a real turning point for him. And he learned about the idea of anti-art and how these artists tried to destroy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art. 所以他后来发掘到了达达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这种反艺术的概念在他心脑中萌芽，以摧毁艺术来拓展艺术的疆界。 But in particular, he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Kurt Schwitters, who's a German artist, and his artworks, which he called Mürzbau, and that's where he took the name from, Mürz. Kurt Schwitters made incredible collages using junk, just things that people were throwing away.And I think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he lived amongst his own artwork. He built it around his life. And when it would grow in any direction, not just in one direction, but it would grow in any direction. 他尤其特别喜欢这一个叫 Kurt 的德国人。那他发展的这 Kurt Schwitter 他的一个著名的作品就是 Mürzbau 这个是他非常非线性的一个建筑作品。那这个 Kurt 本人也住在其中，是一种用不同的物件所拼贴出的一个建筑结构。 And so the ideas of Kurt Schwitter really gave Mürzbau, Masami Akita, who is Mürzbau, a real philosophy for how he wanted to make music and art.And even to this day, many of his albums are called Mürz. He's got an album called Mürz Beat, Mürz Buddha, Mürz, all sorts of different things. So the philosophy is very important to him, even to this day. 就算到了今天 Mürzbau, 这个 Kurt 他的哲学还是深深的影响 Mürzbau. 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作品里面有 Mürz 什么 Mürz 什么东西。 And so he had been a drummer, but he got tired of it. He wasn't just tired of free jazz, but he was bored of musicians and the idea of what music is. And it really gets to the idea of what is noise. Noise is anything really outside of the rules of what we call music, because music is really just sound organized into a system. And noise is everything that falls outside of that system. 所以 Mürzbau 他不仅是对爵士音乐厌烦，他甚至对整个音乐的概念都感到厌烦。他觉得音乐不过是有系统的组织一些声音，而他想要达成的就是在系统外面继续组织这些声音，也就是噪音。 So he started working in his basement using old tape decks, tape recorders, and feedback and static and just sounds that he found that he would record and.Working, making tape loops, and making his music that way. So he started in his basement, doing some recording, using some cassettes and simple effect equipment, statics. He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noise composition.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talk about a noise composition. And he, at that time, also started a concept called sound composition. He also started his own record label called Lowest Art and Lowest Music and Arts, and started sending his recordings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tapes, and he would wrap them in pornography and other collaged art that he had made, and sending them to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同一时间，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唱片品牌，叫做 Lowest Art.然后他会把他自己的卡带寄给全世界的艺术家们，然后用 色情图片或者是自己的绘画把它包装起来。 And at the time, there was a male art scene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America and Europe. So there were people that you could send these to, and there were small magazines before the internet. Small magazines that would talk about this kind of work, but it was all independent. And he worked so hard. At first, people were like, "Who is this guy? Just sending me all these tapes and pornography." So through the 1980s, he worked very, very hard. But by the 1990s, he was becoming quite famous. But it took about 10 years before he really started becoming famous. 在1980年代 ，Maisbell 非常的努力的寄送这些色情图片跟自己的卡带给世界各地的游记音乐 scene。那游记音乐 scene 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慢慢的认识到这个 Maisbell 他的努力不懈。 So in the early 90s, suddenly he even went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did a performance there in Russia, somewhere, I think it was in Russia, and he, they asked him after the first night, can you make it more musical? So the next day he did a performance that was a little more traditional. 在90年代他甚至前往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体系内的一个城市表演。那表演完当天晚上，主办单位问他说：“能不能请麻烦你把你的音乐弄得更 有组织化？”于是隔天他的表演都变得比较传统了。 And he toured America and Europe and became really big, and then worked with a lot of famous artists, including Sonic Youth, Genesis, PRH. A lot of people know the group Boris, which came to Taiwan not so long ago. He's worked with them. He's worked with many famous artists, and in particular, Sonic Youth were huge in the 90s, and they really helped to make Maisbell very popular in America. 在90年代 ，Maisbell 在欧美之间巡回，那跟很多现在非常有名的大咖合作，包括音速青春，然后 Boris 还有 Genesis 等团一起合作，帮助了自己推升知名度。 And of course, it wasn't just Maisbell. There was a whole movement of Japanese noise with other groups like Hijikaiden, Masona, later the Boredoms. There were many, many famous groups that came out of Japan. But Maisbell was really the first. Maisbell and Hijikaiden, and Maisbell is still going. He just never stopped. 但是不只是梅子宝自己，他也帮助了推升很多其他日本噪音团体的地位，像是非常阶段还有 Border。但是梅子宝依然是一个作为先锋者的地位存在着。 Around about 12-13 years ago, he began using a laptop computer instead of analog equipment, and there are many people to this day who say, oh, I love Maisbell's early music, but they don't like the music he's used using a laptop. 在差不多2000年开始 ，Maisbell 开始使用笔记型电脑进行现场音乐演出，所以现在你会听到有些人说，哦，我比较喜欢早期的 Maisbell， 那时候他用的器材比较类比，比较纯真。 But Maisbell says that he needed to keep moving his music forward. He couldn't keep updating his old equipment. And he also says that the laptop helped him to get inside the sound. 但是梅子宝他本人表示说，他必须要不停的前进，而不是不停的在被旧传统限制住。他也认为笔记型电脑能够更深入音乐当中，声音当中。 And so it's funny that some people think noise should be one kind of performance, because really noise, the idea was to get away from those rules. So I think it's ironic that people will criticize Maisbell for moving in these different directions. Hanson 认为说，噪音本来就是要跳脱出框架之外。所以你如果认为说噪音要有一种统一的表演方式的话，那其实就是抵触了噪音本身的定。 Over the last 10 years, he's really done some surprising work. He's done work with other genres, like he's done music that kind of sounds like techno, and he's worked with dub and all different kinds of genres, kind of taking noise and the lessons and the philosophy of it and going over older forms of music and getting new results. 在过去的几年来，他也不停的将噪音与其他的音乐类种结合，像是 techno 之类的，让噪音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Another, he has much broader interests too than just music. He's very interested in animal rights. He's a vegan, and you'll often see he says meat is murder. He has very strong feelings about this, and he started to make a lot of his music based on a lot of his music based on around animals, whales. At the moment, he'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birds.So he's been recording the sounds of different animals, but is very influenced by birds and thinks the way humans treat animals is really cruel and a crime. Pinsbaugh 除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之外，他本身也对动物权十分的在意。他本身是一个维根的主义者。那在他的录音里面，他也会加入一些动物的声音。 He also doesn't smoke or drink or take any drugs, so he's very strict. So when we asked him to come here, he said we must get him a hotel that's no smoking, and the venue must be no smoking, and we need to find some vegan food. So we have a challenge. 梅子宝本身不烟不酒也不用药，所以当我们要请他来的时候，我们遭遇了不少麻烦。因为第一要找维根的食物，因为维根比素食还更加严格。而且全部的场地跟旅馆都必须要今天才行。 Now, Mirzbo has hundreds of recordings. I don't think even his biggest fans have heard half of them, because there's just so many. So he really has. It's really not like a music career. It doesn't have a shape like most musicians. It goes in every direction. 梅子宝本身有超过100张以上的录音，所以就算是梅子宝最大的迷，也不一定有全部的记录，所以他本身是没办法用他的录音去追寻说他的音乐历程的。 He's really one of the things I really like about him is he shows that you can be independent and have a very successful, become very successful and go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 don't have to.Work with a corporation. He's become really big just through hard work, and now his name is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not just in music and the visual art world. And so for me, he shows that if you work hard, you can become very successful. You don't have to go with big business. 对我来说，他的成功带给我的启示，也是我最喜欢他的原因，就是他能够只靠努力工作就能够环游世界，到各地去演出。也在视觉艺术上获得一席之地，这是他对我最启发最多的部分。 Now I'm surprised, I'm amazed. He's never been to Taiwan before, and even though he's been playing music for 30 years, and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that he's come to Taiwan. And so I know tha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aiwan who love his music, but for m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Experience because he's a major artist and there's so much to learn from him and I hope that he will come to Taiwan often from now on. 对我来说最惊讶的事情是，就算梅子宝已经在业界里面待了30年了，他竟然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湾。我知道台湾有很多梅子宝的乐迷，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梅子宝是这样子的大咖，所以他的到来是一个非常重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But while he has never been to Taiwan before, or never performed here, Wong Furey, who will speak after me, was in contact with him 20 years ago. And in the letter he wrote back, he said, do you think you can organize something, is it possible to organize a noise performance for Japanese noise in Taiwan? So 20 years later, it's happening. 20年前王福瑞先生跟梅子宝通过一封信，那梅子宝当时表示希望王福瑞先生能在台湾组织一场日本的噪音表演。20年后，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And Wong Furey, of course, has als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in Taiwan, starting a record label and a publication, and with the same kind of attitude that Mirzbo has. And just saying, you can do it yourself. And that's what I like about this approach, because when you think since Merzbow began, so many musicians have gone through the corporate music system, just come and go. But if you do it by yourself, you don't have, you just keep going and going and going. It takes longer to get started, but you can have a longer music career. 王富瑞先生他本身也在台湾成立了唱片厂牌，而他他这个行为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你是跟着体系走的话，你可能来来去去，但是如果你是自己白手起家的话，你就是不停的前进，而你会的成果会不停的被别人看到。 I think Furey will have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to say about Merzbow than me because he's older than I am. he knows more about this area than me, so I think it'll be really great to hear what he has to say.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listen to the music, and I really think we're very excited, and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Candela Records. That we got to know these guys, Yosheng and Yingfan, and we realized that we all love Merzbow and thought, well, we could work together to help bring Merzbow to Taipei.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is and hope everyone can come to the concert. And you may know too that for $800, you can get a copy of the magazine and a ticket, so it's a very cheap deal. 你只需要付800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White Fungus 杂志以及我们的早鸟票，所以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 deal。 Also, we've made a booklet which has some writing about Merzbow and some writing by Merzbow, which is very interesting. He's also a very good writer. I can't read Chinese or Japanese, so I can't read it, but it looks great. 这里有一本手册是有关梅子宝的文字以及梅子宝自己所写的文字，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So grab one of these, but I'll now pass it on to Wong Fu Ray. 先交给王福瑞先生，鼓掌欢迎他。 这边这个是 Mark and Ron， 也是他们印的，然后里面就是大概我们 K 社的几个朋友，然后两个礼拜内紧急的翻译了一些文章，然后有秋田昌美的动保动物保育的他的理念，还有所谓的 scum culture， 还有谈这个 SM 的东西，这都是他蛮着迷的一些文化。那当然也有他提到的这个噪音Merzbow 和噪音的东西。那今天这边只有25份，那之后还会再印，对吧？那大家可以免费取阅。现在大家往后转吧。 大家好，那。哎，大声一点。 另外，你后面还有一个。 大家好，这个 右声不用了，我会再用另外一支麦克风。 刚刚其实若王把整个 Merzbow 的历史交代非常的清楚不过其实我可能是从另外一个面向切入，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可能是从我自身的经历去谈，对不对？那当然，其实《Noise》杂志第一期其实就有 Merzbow 的文章了。那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会写信给 Merzbow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看那个文章。不过那个文章其实是我记得就是它是一个翻译的文章，所以那时候为了尊重，所以写信去取得他的，就大概就跟他讲一下说。我们会翻译这一篇文章，然后可能就是，其实应该说那时候，就是其实我其实比较早，其实也是听很多音乐过来的，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会误解，所以我们听实验音乐可能都不太听这个音乐这样。 不过其实它其实并不是如此的，就是说其实像我们也是听很多音乐过，那只是说我们之后听到越来越多，其实是越来越实验的。那你当然实验到了一个程度，它基本上就会越极端一点。那噪音其实也是，就是其实刚好也是在那个时间点。我想 Mersbone 虽然说他有说他在80年代，不过我相信在80年代应该是很少人知道他的，因为其实 Mersbone 应该真的有名，其实应该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吧，就是初这时候其实是 Mersbone 就是最有名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整个噪音，其实整个噪音来讲，其实应该是说90到90年代中，其实是最蓬勃的时候。那我待会也会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历程，因为其实我都有经历过。那其实今天佑森跟大旺其实也有表演，其实感觉好像大家已经觉得很吵，不过其实我在95年去全山的时候。其实我听很多那个噪音表演，其实都比这吵很多，对不对？所以等于我很年轻，等于我20几岁的时候，其实我接触的一些，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跟等于就是说，其实是实验，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做 noise content， 其实很多也是做这种实验音乐。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就是 noise 是最流行，就是说不能说流行啊，就是在那个。之后其实 noise 本身它其实是最蓬勃的时候，哦，那我当然我会讲说为何 noise 为什么它其实就是后来到90年代中之后，其实慢慢有一阵子其实它是没落的，哦，那不过到刚好我接触其实是刚好在这个尾段，对不对？不过其实我真的是听非常多的 noise， 比如说 Merciful 表演啊，或是非常阶段。Body 温泉译者啊，CCC 啊，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说除了日本之外，其实连美国很多其实，做实验，他们也是做的非常的吵，就对，哦，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被轰的蛮惨的，就是每次去看那个表演，就是其实很多场表演其实都是非常吵，那不过对我来讲。也是很难得的经验，啊，那当然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噪音轰炸之后的。哦，那 Mersbone 其实，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其实，就是说以我们现在来看，他就是真的在日本噪音，其实就是说，等于他到现在他继续还在。从事 这方面的创作，其实日本有一些在过去，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的活跃的。其实有一些他们慢慢已经没有那么多创作。那 Mersbone 其实是一直是持续的。那还有另外我特别分享的，就是 Mersbone 有点比较特别不一样，是 Mersbone 他本身其实他是会写评论的，就是说他其实是。就是他其实是很会写文章的，哦，那所以他就出过 Noise War， 就是噪音战争了。那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包括连西方来讲，其实应该是在他出版，那时候清公社出版的那个年代，其实，在西方来讲，其实也很少真的去讨论到 Noise 的这一方面的书籍哦。那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在西方是有这种比较会讲到跟噪音有关的书籍，不过在那时候其实我讲是就是说那种这种比较偏激的这种噪音，其实 Mersbone 那时候其实 Noise War 算是非常经典，但也是非常可惜，就是说其实并没有西方或是说中译本去把这一本把它分成就是哦，那一本其实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哦，那这本书也是 Mersbone 所写的，所以它不单只是创作部分，它连评论那部分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它早期其实，在我们感觉在早期一定是跟那个性比较有关的， 那是因为他有帮一些，但是他比如说我几本书是清公社出的，他就是讲一些就是性导错吧，或是性捆绑什么的 SM， 那他也是有帮一些色情书刊有写一些文章。我记得我还有一本那个不施者吧，是捆绑的摄影的，他也是有写序的，所以他不是的，不过求佛哦 ，sorry， 就是日本有一个蛮有名的捆绑的不过求佛，是这样，就是哦，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除了是他有点是一个文化的一个 icon， 就对，就是他不单只是噪音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他连次文化这个部分他其实涉略也很深，比如说他 有一本叫 Scum Culture 的书，就是次文，但噪音其实本来就是跟次文化它是非常有很大的相关的。那我讲一下噪音好。 你们带他当初给你的那个信？ 哦，我是没有带当初的信啊。那其实好了，我先讲一下为什么 Mersbon 他其实我们一直没有找他来的原因是，其实应该说我93年虽然有联络，那其实台湾那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办活动的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弱的，就是在那时候，那大家可能有听过是破烂生活节，破烂生活节，但那时候其实也是破烂生活节，大家可以想象嘛，它其实是非常克烂的，就是主要行动是吴宗伟嘛，那背后的想法的那个推动者是齐伟嘛，那其实像我的部分，我比较参与就是。其实破案生活节我那时候是有找日本团体叫 Bonella Phobia， 就是有个日本团体，还有香港就是 Dixon D 跟 Y 他们是等于是最早来台湾表演噪音的团体这样。其实在不过大家可以想象那时候他们来台湾表演事实上是他们付所有的食宿的费用，所以其实我们是并没有那个能力说是可以负担他们那时候的机票或是因为事实上那个也不会有什么门票，就是破烂生活节其实并没有什么门票。 要不要说一下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有一个日本音乐家呢，就 是、小林贤辅啊， 不是因为那时候来了很多日本音乐家嘛，那其中有一个日本音乐家就是做，然后后来他就做电脑，他就是说好像被主办单位气的，就是好像是被林奇伟气到说当天晚上就马上就做这些。 哦，那是 Peter Bug。 演能艺人。 演能艺那个其实我要讲是第一，就是说第一季的破烂生活节。不过因为我95年我就去9N3了，所以我其实，在第二次的破烂生活节，其实我比较没有参与到那么深，因为我刚好。其实我刚好就没有，所以，但那个 Killer Bar 是，其实，在我们那时其实有出过卡带的，就是，那其实也是说，就是其实我们之前都有 content， 那后来其实会，但第二次我是比较不知道，因为第二次其实是有拿到县政府文化局的补助的，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有一些钱，所以他们请了 CCCC， 就是。 日夜兼职， 对对对。那时候为什么选 CC？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CC 就是捆绑的嘛，就是大家早期来讲，它有低辣或什么，就是相对的，其实 Mersbo CCCC 的那个核心成员日夜兼职曾经是一个拍桃色电影， 对对对， 拍桃色电影的一个设就是设定片女星， 对。 然后他后来就是主噪音团叫 CCCC， 就是电子噪音的那些类似像 SM 的表演。 对，那请问他们那一场其实策划的其实都是跟性虐待什么比较有关吧？所以，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可能那时候也并没有想就是他们在规划并没有 Muscle， 对不对？不过我其实在1995年我在 Sacramento 的时候，就加州 Sacramento， 其实我刚好就看到 Muscle 表演，那个是我第一次就是看到 Muscle 表演。那当他那时候是三个，就是有一个表演的，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他的太太， 还有 Lego， 对 Lego， 对 Lego 前妻， 前妻对，那时候还有 Lego， 那时候他其实是三个人。那 Muscle 其实那时候已经，其实他已经有点名气了，所以他其实还蛮，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这样的创作者其实是非常的，等于就是说你要经常到世界各国一直去表演，它有点是像那种侵略那样，就是你到每一个点都一直去轰炸它，对不对？就是所以 Muscle 基本上就是从美西轰炸到美东嘛，到纽约这样，就是Muscle 为什么会成名？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直往相对的其他的日本的噪音来讲会。像 Masona 我觉得他非常好，不过 Masona 我好像很少，比如说我在93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他有到美国来表演。 要顺便先说明一下 Masona 的表演风格。Masona 都是他是把那个他是用一个 SL 带把效果器全部都固定在身上，然后他会跳上跳下，他手上会拿一个那个小的铁盒子，然后里面装一些零钱或者是小东西啊，然后右手抓麦克风，然后就是一边摇，然后摇会产生噪音嘛，然后经过效果器，然后就是然后到他对不起，然后反正他就是 演出直接 演出，他就是会尖叫，然后一直跳上跳下，然后就是完全反重力这样一直跳然后他最短的只要10秒就结束，然后唱完麦克风就丢，然后就是留下满舞台噪音，然后他就离开。马松娜曾经有一张烧录片，是他在 BBC 英国 BBC， 就是说以前有一个 DJ 叫 John Peel， 那非常就是说算是摇滚，就是说那种西洋流行音乐非常重要的功能。Peel Session， 他有主持一个那个现场节目叫 Peel Session。然后那前面十几分钟全部都是观众在鼓噪，然后马斯万娜上台不到30秒就结束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全部都是掌声，然后散场的声音。 哦，大家好厉害。 然后我大概解释一下，其实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日本噪音这个其实变成是一个，如果在我们那时候，日本噪音就是某一种音乐类型，对不对？就是非常吵，非常吵的一个，就是能量很大的一个噪音的表演，就是它其实比原本欧美做实验的，就是还要过，就是还要超过，对不对？就是非常疯狂，对不对？不过其实我们看起来这么疯狂，里面其实它每个乐团它还是有它的特色，对不对？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马松娜，它虽然是短，不过它非常有力，对不对？那 Muscle 其实我觉得是相对，其实是非常 理性的。 哦， 所以 其实这两个人其实都有共同特色，就是讲话要轻声细语。 哦，对。 Muscle 他各位看到右上角那个黄色，他站在那个海报前面那个，他其实过去曾经是大阪那个啾啾广荣所经营的 Alchemy 唱片行的那个店长。然后他在解说，他在跟客人解说 CD 的时候都是非常亲切。没有，但是说他很难想象说这么亲切的人啊，他可以表现出这么具攻击性，这么具攻击性。 好，比如说其他像那个 Incompetent， 他就是，你又觉得他发就是有点装，就是整个人进入到某一个状态。不过你如果看 Muscle 表演，其实他是。我觉得他相对是理性的，所以他的表演，对，他没有什么表情，不过他的表演可以一个小时，或是其实还蛮久的。你想说一个噪音，因为他其实动态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就是说剧烈嘛，不过他一直在这噪音的结构，他一直在铺陈。你想他要做，不要说什么，你要做40-50分钟，其实等于 相对的，他其实要在这里面一直去发展，其实也是并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是，其实，我觉得日本噪音它会受到大家注意，我觉得当然不单只是 Mansible 而已。其实我是觉得它是跟一个 scene， 就是说它跟一个好像一个 movement 这样，就是说好像就是在这段时间有很多人投入这样的创作，然后所以造成大家去关注到这整个日本噪音的整个发展哦，所以它并不是说单一。但我们去看 Mansible， 它当然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代表。就是我们现在每次讲噪音，其实一定大家会把 Mansible 提出来，就是说哦，它就是日本噪音。不过你如果细细的去，比如说我们在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接触的其实可以接触非常多嘛。其实那时候，比如说我那时候有 contact 叫 Orb 的，它就是另外一个，它就是它都只使用单一的素材去做噪音这样。哦，所以其实或者说 CDC 其实它的噪音其实非常的有，我觉得是非常，它应该是受名幻或是 space rock 的影响，所以它其实非常的有空间跟层次感的。其实感觉是非常的噪音的，其实它还是有它不一样的。你如果去听的时候，或者说非常阶段，它又是另外一个。 那帮我讲一下。福瑞老师对于那个草声功效 K2 跟那个暗野叶子就是 KK怒的那 个，你说 KK怒吗 ？KK怒比较接近自己的东西的作曲， 因为 KK怒对他来讲，我其实以前一直对他来讲，我的就是我听他一些作品，其实有一些其实是比较偏稍微摇滚一点，他比较不像 Mansible， 他们是 pure noise， 就是真的纯噪音。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其实我在就旧金山，我看到 KK Noor 独奏，吉他独奏，他独奏其实非常好听，也非常优美，跟在台湾的表演是完全，我觉得 KK Noor 应该，因为其实我看了蛮多场 KK Noor， 我在巴黎我也看过他表演，我觉得 KK Noor 算是一个。非常多样的创作者，所以你很难用说 pure noise 去把它控制它，因为它也可以做噪音，它也是，比如说我有它的录音，它就是整个吉他非常非常噪音的，它也可以有鼓或者其他的元素加进来，那它也可以就是它吉他 solo， 它可以展现就是它的吉他非常的高超，对不对？就是说它其实是算是。我觉得应该说日本很多，或许我们看到我们会觉得说，我觉得日本他们的创作者有一个就感觉他们其实在某一个方面他们都就是做很多，可能做很多表演吧，所以呈现其实有某一种专业，对不对？就是即使做噪音来讲，比如说他可能。他整个表演，他其实会相对的，我觉得完整性其实是还蛮高的啦。这我觉得相对跟我们有时候在台湾看到一些表演，其实我觉得是民族性是有点不一样。 要不要你们哪一张专辑你要有印象的，你们要放一下 ？Let's go， 对 ，YouTube 稍微放一下，这样比较有些声音这样子，你们或者是谁的东西 ？Mansible 其实早期的应该在阿克米出的一些都还不错，但它最好听就是什么 Bondage 什么。 哦 ，Music for Bondage。 Bondage 那一张是 Mansible 有史以来最好听的。 那你觉得1930？ 1930也不错，就是其实我再慢慢讲一下，就是噪音的整个发展，就是其实我讲的是我自己经历的感觉啦，就是其实跟什么音乐史什么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其实我在旧金山的时候我也开始创作，那我那时候其实是就是当然也就是我本来在台湾办杂志有联络一些人，那包括比如说像 Joe Cody 啊，那 Joe Cody 他是有点不一样，他 他是做实验，不过他并不是做那个 pure noise。像我有其他的朋友，比如说 Steambox， 他可能就是做，就是像日本噪音这种，就是 pure noise。哦，那在那时候其实就是就是跟当地的一些创作者就是有交流，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就是开始尝试去做一些创作。可能原本在台湾，其实你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一定要玩乐器，或是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我是觉得说，在那个年代来讲，就是其实相对是蛮保守。不过去美国相对就是，哎，好像什么都可以玩嘛，就是很放开的去试着去做一些声音。好，所以我比较早期也是就是从吉他的一些效果器啊，或是一些那种瑞克的那种 Marty 的效果器，还有就是我那时候比较早，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使用硬碟八轨的了，就是 录音机， 对，就是只能二十分钟这样，就是我那时候我早期就是大概是这样在使用。那就我讲我在美国那时候其实的确是经常被轰炸，对不对？那事实上我有跟 Joe Cody 他就是我朋友他们可能去巡回，比如说 Joe Cody 去巡回，然后我有时候也是跟他们去，等一下乐迷就对，就是去，比如说去波特兰、去西雅图啊，然后或是有时候去 LA 或什么，就是等于就是跟着表，因为我那时候并没有表演，因为我自己有自己创作，我并没有表演，所以那时候也是就是看蛮多表演。不过就我讲，那时候真的是，就是听，其实那时候听蛮多这些噪音。其实噪音在很吵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还蛮静态，因为你会突然变，就是其实，在很吵的时候，你其实是有点包覆那种感觉，所以在整个吵很，其实会一个停滞的状态，对不对？它并没有我们想象，就是它会一直，就是那个很高亢位置撑可以撑得上去，因为其实当我们的神经一直接触非常强的时候，其实相对的其实是并没有想象的说好像会吵到怎样，因为相对因为你的耳朵其实也已经调整了。那其实我是从来没有使用过耳塞啦，但听说这一次有特别准备耳塞， 因为怕有一些人还是无法接受，因为 Merzbow 在给我们的那个器材要求里面是Extreme loud, please。 所以我有点害怕他到底想怎么样，那我跟他说不要伤到器材就好，他说 OK 的。 其实我觉得就我讲，日本都表演其实还蛮专业，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并不会真的伤到那个器材， 因为上次 有另外一位就是有伤到。 这 个 要 请弱或者自己讲一下。 没有，其实 Kakosi， 其实我特别讲一下，因为 Kakosi 他应该说他以前的习惯就是这样，他的习惯不太好，就是其实他的 soundtrack 跟后面所做的是两回事，就是就是说 soundtrack， 比如说我的音量是定在中间，他的表演是转到底，这样。 rehearsal 和正式表演它都不一样， 这样你懂吗？就是说你转到底的时候，它当然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 compressor 好像有一边 compressor 它其实是跳掉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其实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中低音烧过，对不对？那是我们第一次发生的。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蛮吓到，我想说我们因为中低音通常不太容易烧坏，因为我们那个它可以承受的瓦数其实还蛮高的，然后我就稍微看一下它的 mixer， 我就发现它的音量转到底。不过那是完全我们不会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只是转到中间嘛，这就是我们正常的。 这是照片中的这 个。对。那因为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因为以前在台湾也发生过一样的问题，就是它就是一直转到全部底， 那你知道胸部底就是满的嘛？那满的就是其实都是破音嘛。这问宋策就知道，就是这个就是应该说他的表演，可能他的性格的问题，他有时候其实我还蛮欣赏他的录音的哦。就是我老实讲，他其实他可能有受过古典训练，有没有？他其实在处理的，其实有时候说真的是比我们更细致的，就是。他其实在做一些声音的实验声音，虽然可能也不是很悦耳，不过他其实他在结构上面其实是有他独特的地方。你们如果注意去听他一些录音的时候，不过他的现场表演是两回事，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想这次应该比较不有问题，不过他还是发生了，因为我之前。我们有在上 check 的时候，然后他有特别叮咛我说：“哎，一定要加 compressor。”我说有，这有加 compressor。然后我看他音量，他那时候其实在测试的时候声音也还蛮好的，就是在上 check 也蛮好。那会发生就有讲，就是说他可能突然想要，可能他脑袋可能闪过什么，他就不自觉的去。那我相信 Muscle 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因为他经常在表演，就讲他是相对是，其实他在噪音表演里面其实是相对冷静的啦，就是，哦，那当然他有他对噪音上面的一个坚持。 他打了白眉，是那个 Muscle 跟那个 Zbigniew Tarkowski 合作，然后故意做成演歌的封面，只是里面都是电子噪音。他们有一个词叫 MAZK， 然后就是那张在这张专辑里面叫魔头鼓，魔头鼓的那个日文发音就是 Mazuku， 就是刚好 MAZK，MA 就是秋连章美 ，ZK 就是卡高斯基。 那 Muscle 其实他就大家知道说非常多产嘛，不过其实大家如果有办法多听一点，其实。Muscle 他其实也是非常多样性的，他也可以做其实不太吵的，也是可以很有结构的东西。哦，就是他，比如说他其实他跟很多合作，对不对？这是有时候我也蛮佩服他，他竟然可以跨那么多跟不一样的乐手合作。 甚至秋田沙美也曾经用他的本名，就是不是用 Muscle， 是用他本名的名义去做过一个剧场配乐。 然后其实我再讲一下，就是90年代中，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噪音是，我自己有感觉啦，就噪音有点走下坡，在90年代中的时候，因为其实这样的创作其实持续下去，就是说大家其实惊喜已经没有那么多了。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见，就取而代之就是新一波的，就是比较电子的实验电子的，因为实验电子它突然也很活，就对，就是因为数位数位美学嘛，就是所以他们在做原本的电子，其实然后相对就是跟电脑有关系，就是电脑 notebook 普遍 ，Panasonic 对。就是 Panasonic 啊，或是，但大家可以想见后来为什么会磁联量是会串起来，是有它的原因。因为对我来讲，我磁联量是我从他第一张专辑我就听了，那时候我就发现他的第一张其实在声音处理已经非常的细致，就是他是另外，或者说像那时候中也有一些出一些。CD 它就是整张没有什么声音的，像 Bernard Quinter 嘛，就是在雪有淡淡的污点那一张，就那一张就没什么声音，或是 Francisco Lopez 也有出一整张，其实并没有什么声音，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的实验圈其实已经慢慢在转换， 从大音量变成。 对，变小音量，然后之后就是 click 这一些，全部就是变得比较，等于做这种实验的，相对的，好像让大家觉得更有新的气象就对了。那相对这个也是跟我们台湾是刚好是，我们台湾最激烈的时候，其实是第二就是后工业艺术季嘛， 在板桥的，我觉得有 CCC 那一次是刚好是最吵的，在台湾有史以来应该是齐卫他们表演最吵，就是有史以来台湾最吵的。不过到九八年那时候田中人来的时候，田中人那时候就是跟我们介绍 Mass MSP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连林允生他们也都是用电脑，就是也是使用，他们也试着使用一些 sensor 啊，或是就是他其实慢慢，那我刚好回来，其实是刚好在这一波，就是其实我们刚好，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讲，我想要做的是去发展，看有没有一些声音新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再进入那个 noise， 因为你如果再进入 noise， 其实你要再从原本 noise 再有新的东西，好像是比较困难一点。还有，但我其实，但影响对我比较大，我以前有时候会讲，是我去西雅图的时候，我看了我就是那个乐团叫 Smoke Party。我以前会一直很喜欢讲这个表演，是因为那场表演其实让我后来的创作改观，对不对？就是他其实用的还蛮简单，好像是西藏铃吧，然后碗还是什么，其实是蛮简单。不过那一天的那个声音，就是对我来讲是很，就是我感觉我整个那个精神就是整个被。就是整个被抓进去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我的聆听的，就是我非常吓到，我说非常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可以对我们的听觉会有这么大的感受呢？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想说，是不是其实声音还是有蛮多可能的，就是没有再往那个纯噪音去挖下去这样。所以回来又是刚好就碰到，其实有一阵子因为齐卫也到法国嘛，其实那时候去他那有用 Super Collider 还是什么，就是其实那时候好像我们用电脑越来越多，那其实真的用类比也就只有 Dino 嘛，那时候就是 Dino 在用类比。那不过我这一次表演其实我使用的也是就是没有电脑，就是纯 Noise。大家也会想说，那我为什么现在会做 Noise？其实是我以前买的那些设备，然后我也放蛮久，然后有一次是我记得应该是美一好吧，他们要办一个叫 Angry Party， 对不对？就是愤怒的 Party， 对不对？哦，那时候刚好是因为他们从当代馆很不愉快的出来，哦，当然现在是 TCAC 嘛。就是为了那个，为了那 party， 所以其实我把旧的设备拿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其实噪音它还是有它我一个很大能量、很迷人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其实还会保持，就是说我用电脑表演，我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表演，就是我会使用类比的表演。虽然它的设备是旧的，不过其实这跟 Merciful 是非常像，因为 Merciful 其实在2000年，它也是使用 Notebook。其实那个阶段不止它，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静电暴动那时候有找稻田光照，他也是，就是说他就是把很多效果器全部卖掉，他就是买，他就是用一个 Notebook。那其实跟Merciful 是一样，不过你们如果注意看最近 Merciful 其实又把他以前在柜子里面的旧东西又搬出来了，所以这次在台湾表演，我相信他不应该不是只有 Notebook， 他其实还会很多效果器，因为我看他这几年，这是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进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点盲目去跟着就是可能新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会去把一些旧的东西你把它抛弃掉，不过等到你再过一阵子，你又发现说，其实旧的东西它其实是有一些是新的，其实你是做不到的。比如说我如果做噪音，其实我觉得用电脑做噪音其实是非常无聊的事情。 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整个动态跟那个其实是很平的，这有点像有人说听什么黑胶跟那个，或许啊不知道。不过你如果使用效果器，或者说像 Mercible 他们会使用吉他的 amp 的话，哦，它其实那个噪音其实动态相对的会很大。哦，那我觉得噪音它迷人的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大能量，就是你整个人好像就是被吸进去，就是哦那个感官就是被放到极大。我觉得其实我想今天来听的啊，要放吗？应该不用放吧，我们应该那一天看表演。 那个时候九八年底了，算九年。那个时候不是道连光照跟那个王景峰，就是以前当台的那个成员， 那个三中透， 三中透已经三中透嘛， 对，三中透。 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他们那个音乐其实说，就算他不长，就他声音层次。 对，他们对像道连光照虽然。你也可以说张博他的真的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的细致哦，就是很有，就是跟这个噪音现在不一样。不过我觉得噪音其实还是有它迷人的地方。好，那其实我常觉得说，其实我们去看表演，为什么？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希望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嘛。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就像我以前在旧山那时候碰到那么多张，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生非常难忘的经验，因为其实你现在想要在有那样的，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哦，因为其实在当时大家用的那些设备或者什么，它是比较粗糙一点，或者说它其实在那个氛围，其实你现在还要找一样，其实 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在过去的经历就是，虽然是很吵，不过我觉得是很难得。那我觉得 Mercible 这一次真的是，我觉得是相对就是台湾，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啦，就是至少。大家可以听到就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就是噪音的表演，就是其实它等于是在整个脉络里面非常重要的，然后它又持续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演。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们会担心这次很吵吗？ 到时候演出当天的现场会有那个耳塞，我们差不多准备200组，对不起，400组，400组是一对，等于是800个而已。 基本上我是觉得不戴也不会怎样， 可能一包有3个。 那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到时候，假如没有听过这种高音量的东西，害怕的话，还是可以先戴一下，然后你可以慢慢的拿下来，然后声音就越来越大这样子。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今天下午才在和仲琦讨论，音量之王是鼓啊。那你假如是用我们刚才这种方式，或者是 notebook 做出来的那个。是有很大程度可能是我们平常不习惯那一种音色那样子的动态，然后我们觉得有感觉到攻击性。但是如果大家去听平常有听后摇滚什么魔怪嘛，然后那个酸妈喵 AC Mother Temple 那些也是吵得要命啊，那个有鼓然后很大声啪那样子， 还有海豚音 然后讲的是 Sigur Rós 那种，对不对？那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大家也许就是试着说，不是循着一个固定的节奏，这样咚哧咚哧咚哧的去听，或者是某一种大家听习惯的调性去听，因为大家可能暂时会找不到这种东西。那你可以去尝试听它的频率的变化、动态的变化，然后 然后还有很多种音色，然后很多条声线，它可以同时进行。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是蛮丰富的这样子。 其实 Mansbaugh 最近的作品，它其实它有一个特色，其实应该讲就是说它会有几个素材，它是说短时间的素材，它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它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然后在这个发展类似像一个节奏跟那种所谓同奏低音上面，它在发展所谓的旋律线，就是所谓旋律线，就是说经过变调、扭曲、变形的那些金属的那种撞击的声音，然后它底下非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有点像哦。 那因为 时间有限，我最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需要了解说这个噪音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今天下午也稍微讨论到，其实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一般人的听觉体验其实最极端的大概就是战争。战争那个当下，大家想象一下那种枪炮弹药坦克，然后砰砰砰那一种，远离日常生活中的聆听情境非常远的情况。那其实是再加上军事武力啊、科技这样的进步，那种东西制造出来的声响其实离我们非常远。那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那噪音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东西？其实对我们大家，我们现在在这边讲话，或者大家平常上课什么上班，那其实外面车声啊、车水马龙，或者是你在等车的时候，哦，那个你在 hand ten 前面等车，喇叭就会放一些流行歌，其实这些也都是噪音。那21世纪的噪音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另外一种战争，它不一定是很远离你的那种很极端的那种战争的具体中战争的状况，它可以是很生活中，然后非常 annoying 的那种让你很烦的那种东西。那为什么要去听它？其实大家买票进去听，就是把这个噪音、这些声音剧场化，让它和你稍微有一点距离。那因为这个距离产生某种艺术上的美感，你有办法去欣赏它、进入它，不是就是像街边的那些声音，你觉得很吵也不会去注意。那你就是可以去进去它，然后去听它内部的一些动态音色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听了一会儿之后，我觉得就会习惯，然后是可以享受的。好，那这个是因为时间有限，那个他们今天说9:10要结束，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一些 没有吗？不要这样子。 对，还是要趁机出一下，也是要找鸟票。 不好。 那个，这个是 Mersbaugh 的这个官网啊，他最近很哈，就是山羊跟绵羊。 对，因为他自己院子里面也是有养鸡， 养鸡跟鸽子， 鸡和鸽子，对，然后养了，他们好像会那种鸡和鸽子，他是。生下的蛋是无法再繁殖， 都是无精卵。 对啊，无精卵。 那不小心吃到的话，可能就那个，然后就 好。那好，我现在如果大家真的没有问题的话，我再讲一下。大家最后这个手边的小册子，它叫做《噪音的文化与文化的噪音》。那《噪音的文化》其实大概指的是前三篇文章，它是比较直接谈 Mersbaugh 和 Noise。这个东西，那噪音它的基本的一点理论，特别是佐佐木敦谈的那个东西，那好比说，因为噪音这个东西，它比较是在录音技术，我们现在听的这个东西，在录音技术发展之后的东西，哦，然后那大家录音，古早的时候音乐现场表演，那你去录音，那把它录下来，你回去再听，那久了。会有一种趋势，就是说我想要把它录得很好、很干净、很完美、很趋近于你当初听到的那种感觉。可是科技到现在再怎么进步，你那个录音里面就是会有杂音，就是会有一些不管是空气音还是什么技术上的一些 bug， 到现在还有。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你去谈噪音，噪音它虽然是和音乐不相容的，而且是你极端想排除掉的，可是你就是排除不掉，它打从一开始就是和音乐在一起。所以我们虽然在那边说我们推一场噪音的音乐会，然后平常会听噪音，可是不代表说噪音就是站在音乐的对立面，或者是就不听音乐。哦，从刚才那样的一个技术上面的例子来看，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断的连在一起，有音乐就有噪音，那噪音就一定是跟着音乐而来。哦，那这个大概是这本小册子前面几篇文章有稍微提到，那后面几篇文章包括那个 Scan。刚才福瑞老师有提到那个秋田有一本 Scum Culture， 哦，里面有讲到各种很烂的那种什么人渣啊，然后对对对，一些很底层很废的那种文化，哦，那这把它统称在 Scum Culture 这个下面。然后还有一篇是2000年的时候台湾的译者连淑文还有Israel， 他们发表在音乐543版上面，工业版上 ，industrial 版上面的文章。2000年哦，13年前就有在台湾就有乐迷或者是好奇者自主翻译了，刚才那个 YouTube 上面有放的那个 Bondage Music， 就是里面的那个对日本那个 SM Bondage SM 就是捆绑，对。对对对，就有对那个文化稍微做了一点，我们这个小册子里面有翻译。那 Mersbach 本身是这方面其实 是一位研究者。哦，那刚才有讲到 Scum Culture， 然后捆绑的文化，还有里面还有提到秋田昌美是的动物保护主义的这方面的一些经历。那这个我们大概把它称作一个文化上的噪音，啊，跟前面那个刚好是一个反过来的。那今天只有25本，大家可能没办法全部都有拿。那7月6号当天，我们还会有多印一些。好，那大概是这样。Wrong. Do you want to speak? Let me just. Is there a question? No. Question? 那 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再推销一次了。好，那个早鸟票800块跟我们买。台北市有小白兔、南海一郎、TCAC、The Cube、小地方五个，那可以去买，就直接有票有书，大家这边就可以买，或者是汇款给我们，汇款你就去脸书上面看一下，800块有票，票在这边，然后还有书。哦，就是这样。那个，我们现在已经花了十几万了，还没有办表演， 还没有正式开始。 当然我是就是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就是说我们大概会看很多表演，不过我觉得这一场是真的还蛮特别，就是至少。就是是噪音，然后在台湾其实已经好一阵子并没有像这样的表演。哦，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在未来来讲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表演，等于就是说，欸，大家可以去参与这个表演，就像过去可能有人去参与比如说波兰生活节啊，或什么的，那我觉得像这一场，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刚才有讲那个连淑文，就是翻译那个 SM 的那个那一本，哦，他其实也是我的学生，不过事实上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就看过我们的表演，哦，那时候叫静电暴动，就是刚刚有提，就是有稻田光照、山中透这些，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其实也是蛮特别，就是我觉得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它其实会让你对，至少让你对音乐或是对声音，你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时候是我们去听一些表演还蛮重要的，就是可能是一种体验。那相对有可能也会影响你蛮多。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座谈就到这边了。这边，哎、欸，好 ，OK。Why fungus？ 你们要不要讲一下？最后讲一下，我们这边有我们 K 社代售的 CD， 好，那大家可以买一两张，我们就可以有少一两个人来看的本钱。这个 Why fungus 很棒哦，它里面提到很多东西，全部彩页之外，谈到那个上火星 的女人，然后蝙蝠，然后新音乐、跟即兴，横跨的议题非常多。然后我觉得因为它有一些是原文是英文，那我觉得它翻译的品质都还不错，就是中文读起来还算蛮顺的。那大家如果想要精进自己的英文能力，可以拿来当中英对照，慢慢学习，对不对？有非常多的功用。那这个在市面上也要快400块，现在你们买票就可以有一本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